翻嚟第三節， 大家好， 源流啊。 咁我哋繼續講。嗱，頭先講完呢個叫做Bronson Age Collapse， 係成個被毀滅。佢哋終於去到佢哋嘅最後，依班 Sea People 終於去到佢哋最後嘅終點，就諗住去攻打埃及。咁啊，佢哋諗住埃及會對佢哋即係奈佢哋唔何。就於咁啊，但係其實埃及人咧就有一種秘密武器，就係、是、複合弓 （complex bow）。係。咩 ？Comsi bow 嗰只叫。咁依只弓咧，佢同普通嘅弓唔同，佢係用牛角同埋木一齊做。就所以佢能夠承受比較高嘅即係大嘅拉力。是埃及人的秘密武器，它是由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即是巴比伦一带传入的。是。那当年他们曾经用过这个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用这一招去对抗这个黑契帝国，是救回他那么滞秘密武器。那而根据这个埃及的记载，其实他们之前已经曾经跟这班人打过一次了。第一次就是公元前1209年拉美西斯二世那时候就讲过是利比亚人，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就 北非 在他的西边，埃及西边的利比亚人就曾经雇佣过这批 Sea People。就諗住攻打佢，點知就俾佢打低翻，打低咗嘅，趕走咗佢。咁然之後就到呢個 Bronson Age Collapse 嗰一刻，公元前1178年，呢班人就去攻打呢個開始由陸路去攻打南黎巴嫩。咁當時嘅拉美西斯三世，即係而家呢個王，即刻揾人同佢抽。咁打完之後咧，就話我打贏咗。佢講就話我打贏咗，然之後就匆匆忙忙就翻咗去埃及。 係。 咁究竟有冇打贏咧？我哋唔講字。總之佢話我就消滅咗、懲罰咗依班人啦。保障住我哋黎巴嫩加南地，聽清楚係當時叫加南地嘅安全。佢咁講。咁當佢翻到去之後，下一年公元前1177年。於是就打起呢個三角洲之戰，佢哋有足夠嘅準備，佢哋利用呢個陸上，即係佢直情引呢班 Sea People 到陸地，然之後同佢哋打巷戰，用即係引佢哋上陸地，就引到佢到啲碉堡附近，就俾佢哋用箭全部射低曬。 哦，即係引咗登陸先，之後再佢登陸攻城嘅時候咧，就用箭射死佢哋。 係啦。咁啊，當時咧佢嘅記載就咁講嘅，咁咧有一張嘢就係叫做 Papias Harris， 係現存最完整嘅埃及嘅papyrus， 即係紫砂草紙啊，係啦，papyrus 讀得唔好嘅紫砂草紙 係繼續講。 是紫砂草紙的文獻就說我沒有殺到他們的俘虜，他們的婦女和孩子是數以十萬計，牲口數以萬計，我們將他置在堡壘上面，落上這個奴印，就獻給一個大臣成為他的奴僕。他是這樣說。當時啲人就睇翻佢嗰幅壁畫，就果然發覺係唔只有戰士， 係 呢一批海上民族係帶埋女人、帶埋細路，仲係諗住玩移民，諗住嚟攻打佢做殖民地。 哇！即係同嗰陣時啲人移民一樣喎、 啊。係咁或者可以同維京人啦、 啊、 同蒙古人啦、啊、嗰班人一模一樣。我哋係要嚟呢度建立國家。我唔係要你又搶掠 呢個民族大遷徙，其實諗住係， 其實一次民族大遷徙。咁到底依班 Sea People 係咩人呢？咁頭先我講過，埃及法老王就話佢係加南地將佢打敗， 但是先几十几年前有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就在这个台拉维夫的南部找到一个 historical site， 就发觉在这个埃及人的遗址那里的碉堡遗址那里，因为埃及人今天那里是埃及的军事重地，就找到有麦石尼文化做的壶做的陶瓷器，在那里用那里的泥土来烧成，换言是啦， 即转了转了第二个生产地用那个模式， 即譬如说我去到你那里拿你的泥土烧了给自己家人吃，换言之那一仗是未必是埃及人打赢，而是相反埃及人是打输，或者打成平手。 哦 ，OK。 咁而喺嗰度揾到嘅陶瓷器系麦石尼人嘅话，即系话当时嘅 Sea People 民族大迁徙，最后就系喺呢个麦，就系、是、喺就坐落咗喺所谓呢个迦南地。而如果再根据翻。而如果再根据翻呢个壁画所讲，有非利士人嚟攻打佢噶嘛？嗰六嗰、那个呆煲就即系九吓海上民族咁多个民族联盟入边有一个非利士人，即系佢认为嘅非利士人其实就系麦石尼一族，呢批人系掌管咗迦南地。 哦，即系简单咁讲，即系打完个三个州战争，因为可能俾呢个埃及埃及就赶走咗啦。就咧，佢就冇完全話退出呢個地中海嘅東面，而咧就走咗迦南地。 係啦， 咁講啦， 可以咁講，呢批人最後係落腳於迦南地。 係，因為嗰邊始終嗰個勢力範圍比較細啲啊嘛，嗰、那個埃及。你話揀 原本係大，原本係大嘅，但係埃及佢自己即係話，我將佢安置喺堡壘，於是有一種學説話，佢講個堡壘。將呢班人安置在堡垒来保卫我埃及，即是他要保卫住在迦南地那一班狗犯之民。 哦， 那批俘虏，即所谓那批捉了那批俘虏和他安置了在那里，替他抵住迦南地那班另一班 Sea People。 是即是要 有这个 要他们鬼打鬼 类似即是罗马那种做法。 哦 OK， 那么、好了，咁啊 ，Sea People 嘅故事就由此结束，但系埃及嘅故事啊仲未结束，咁啊有引申到有另一个千古之谜， 系 就系、是、我上一集最尾我曾经提过啦吓，同圣经有关，这个系好重要嘅，就系、是、话大家好熟悉呢个摩西， 系 出红海嘅故事，边个系摩西时代嘅法老王呢？咁啊。一般啊，佢哋好多人咧就咁根據舊約去推測， 係 就係話都係公元前1492年嘅法老王 Thutmose the Third， 係 就係啦，即係佢係就咁用古埃及，即係用佢聖經嘅文字嚟推測嘅。但是后世的人几年前曾经有一套戏的嘛，是蝙蝠侠那条友做的 Christian Bale 做摩西的嘛，他们就是 Ramesses the Second 就是，但其实就不是的，后世的人应该是 Ramesses the Third， 就是这个抗击这个 Sea People 的大王才是那个法老王。 哦，就差了几十年了， 差了如果是用这个旧约派的来讲，就差个四百 年。哇，四百年啊！哦，即系其实即系唔系轮住第二世、第三世，可能隔住好耐先有第三世。 啊，唔系你指 Ramesses the Second， 争咗几十年， 争几十年，争几十年。 但系如果同旧约派所谂嗰个人咧，那个法老就争咗几百年。 哦 ，OK， 明白。 咁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后世的人就发觉一件事，就是说跟这个冰岛有关，公元前1158年 是 冰岛的火山大爆发。 哦， 这个大爆发的程度呢， 就是会令到可能个火山灰是很高，就令到当时的地中海世界进入无夏之年，气温反常了。即是同时譬如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不知一八几年的时候，曾经试过有一年叫 Year of No Summer， 就是因为印尼火山大爆发，就令到这个气温骤降，气候反常， 变咗冰河时期嘛， 小冰河时期， 因为遮住咗太阳，太啲火山灰。 啊，咁即使系强如埃及咧，都亦都系受到严重嘅打击。 系 个农业生产， 即系遮下成个欧洲噶咯。如果咁讲法嘅话就 有可能，因为 冰岛落到去北非，去到埃及，你咁啊成个地中海，如果你可能咁你西面就大西洋啦。咁啊，東面就成個歐洲都冚曬嘅，其實冇咩咁講。 我即係據估計係會咁大鑊啦嚇，將成個歐洲冚曬啦。依、這個火山灰即係逐層逐層吹到去你埃及嗰度，都影響佢影響咗你一個月，你都唔得了噶嘛。啱啱好啦，喺你種植期。 係啊。 咁所以咧，佢個糧食生產大受影響。當時的根據估計，當時的埃及人由於經歷過三角洲之戰，他們已經掏空了他們的國庫了。 哦。 Ramesses the Third已經再沒有國庫。 用盡曬了。 再用盡曬了。加上這一次大饑荒下，引起了埃及的經濟嚴重大衰退。引起了他們的第一次歷史上的大罷工。那些人在冬天不願意去起嘢 啊，系啦，咁冇得食，冇得食啦，点样劳动啊？ 吓，咁当时佢已经用咗好多外劳，类似以色列人噶啦嘛。 系。 咁既然系咁，佢养唔起以色列人，就会怨你班以色列人咩咧？即系等于香港啲本土派话你啲人抢我粮食，咪肯定如同美国啲白鬼就话外来移民抢同佢争饭碗啊嘛。 系。 于是咪会虐待你啲人 咯。你西白 有排外， 你啲客人 系啦，系啦。即係你啲墨西哥佬啊，嗰啲咁樣一模一樣啊，然之後又話加拿大揾佢老襯啊咁啦，成日都有噶啦呢啲嘢。 係 OK。 由於依件事嘅發生，令到埃及人啲人睇翻依一個 Ramesses the Third 打完依一場仗之後，佢哋嘅土地係嚴重嘅税收係嚴重受到影響。 係。 甚至到对神嗰种虔诚，认为神系庇佑佢嘅，完全受到动摇。 系啊，神权被动摇，因为佢法老王嗰个制度入边就系法老王就系神嚟噶嘛。 嗱，唔单止系咁，佢哋成日认为法老王，我哋埃及系受神所庇荫噶嘛。 啊系。 但系呢一单嘢之后，佢哋开始动摇，佢亦都系出现排外嘅思想。换言之，当时嘅以色列人。是很有可能是在当时受到严重的排外，最后顶不顺，由摩西这个人出面就说，既然是这样，你让我们走，我们反抗，你不给饭我开，就是玩罢工。 是。 由于气候，大家看看十灾，里面又说有什么，有雾啊，有雨啊，啊，有 darkness， 尤其是 darkness。即是说可能是极有可能是跟冰岛那次火山大爆发有关，或者说有 blood 血河如果是血河，有一个可能就是跟它上游的矿石是有关的。加拿大有一个瀑布是每年由于有矿石的水流经过是变成冰的。 哦 喂，所以应该是跟它矿产有关的。 是。 那些人后世夸大了。不过 darkness 这件事是绝对是跟火山大爆炸有关。由于连续的打击，令到法老王和埃及人认为你班友仔这么串，于是而你摩西就走出来叫人大罢工。那搞这么大镬了，到最后啊，你班计弟跟我走了。即是驱逐你出境啊， 放逐 Donald Trump， 流放 Donald Trump 一样，你哋想走咪走咯，走去边好啊？你咪走去加南地咯，嗰度我已经再管唔到啦。因为如果大家睇翻古埃及喺新王朝之前，加南地一度都系埃及人嘅囊中物，但系佢竟然将如果以色列人要离开佢，走去加南地嘅话， 埃及人是绝对可以派队战车将它消灭的。 是因为它就是刚刚加兰地就在这个黑梯帝国和这个埃及的中间。 是的。 叙利亚的位置。 在叙利亚的位置。 沿海位置。是的。 是而且这个是埃及人的必守之地嚟噶嘛？如果佢要争霸中东嘅话，佢冇理由会放弃噶嘛？俾你班以色列佬走过去咁开心， 系咯？ 我要灭你族好简单，但系点解佢会放弃迦南地？就系、是、因为根本佢系管唔到嗰度。当系喺呢个三角洲战争 CBP 攻嚟之后，成个帝国系萎缩咗。埃及人再冇嗰种开放嘅态度，佢哋同宋朝啊，佢同明朝要偏安我哋埃及。小国行就得啦。 啊，都似嘅，都好类似嗰个情况。 系啦， 即系由于前一个超级大国变咗系一个普通一个二流国家咯，佢冇办法再 二流国家，佢再冇 办法去管到佢嘅，即系可以叫殖民地啊，或者属省嘅地方管唔到啦，已经 变成英国而家嘅英国。 系啦， 系一模一样嗰批人。 系， 我哋嘅光荣系有光荣，我唔需要再乜嘢啦，我哋小国行就算。咁但係由於係，所以係好有可能當時摩西嘅法老王就係拉美西斯三神，而成個埃及就係由於一件事，由於經濟不景，啲人有排外政策，逼走曬啲新移民，令到勞動力不足，於是由一個偉大嘅國家變成一個二流嘅國家。 Okay. 而一种情况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族群一模一样。 哦，即是后来，所以埃及被波斯人入侵，就因为呢样嘢就开始 减弱咗个 国势嘅减弱。 系啦，大家如果第时我哋会讲到波斯人入侵、希腊人入侵、罗马人入侵，以为埃及系好弱，埃及根本系唔弱。 系 喺当时嘅文明嚟讲，埃及。如果说要强是很容易强，但是它变得突然间这么弱，其实是跟它自己本身有排外政策是很有关系。 是 它是跟罗马人全盛期是不排外的。 是啊， 是什么民族都会入来的，你遵守我的法例我是不会理你。 是啊， 埃及人初期都是一样，但是到了拉美西斯三世破产之后就已经完全不同，已经不能够去回以前的盛世。所以一个社会如果是 keep 住排外的话，是必然会衰亡。 即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预示来的嘛，症状来的。这个是。 是一个症状来的。这样。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一集的。听完整个 Bronson Age Collapse, 可以听到有的教训就是。就是这样。咁啊，我哋下一集啦，下一集我哋就会 讲下你幅图啦，经济不景、排外政策、新移民离开、劳动力不足，话呢个无限碌嚟嘅，越碌越低。 系一个无限碌，系会越碌越低嘅。 系啊， 美国之所以强，系因为佢哋系吸纳天下英才啊嘛。 系啊，冇错， 就系咁样。 吸纳咗多欧洲移民过去，即系同埋呢个 亚洲 嘅劳动力，同埋非洲劳动力啦，咁样沟埋一齐。 同埋人才， 因为爆发咗，佢加埋本身有个资源够多嘛， 咁所以系好可惜嘅。咁我哋下一集咧就系讲呢个复兴 呢个 希腊人嗱，当希腊人经历过呢次大变之后， 系 佢哋嘅所有嘅文字文明已经散失， 系 识字嘅人就走晒， 系。 剩翻所謂多利亞人喺麥石尼，依批多利亞人喺他朝就會有一個名字，就叫做斯巴達人。 哦，就係咁樣。 多利亞族嘅斯巴達人就係咁樣嚟。 OK。 咁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話講翻佢，而希臘人就會進入咗所謂黑暗時代。 係。 佢因為佢哋已經冇曬文字， 冇曬文化。 青銅時代係啊，青銅時代嘅所有嘢。全部变成神话，变成传说。 哦，因为已经冇用。 但系你系啦， 成为口 传历史。但系当成为口传历史，而佢哋亦都信。如果大家上网去打呢个叫 Greek Dark Age 嘅话，就系呢一段时代。但系黑暗之后就会有曙光。呢个曙光就系始于两样嘢。第一就系荷马史诗，第二 就是他们的宗教，有一座新的宗教兴起，将希腊人又互相仇杀团结回一起。 好， 那我们下一集就会讲。 好，那么今集 黑暗中的曙光。 黑暗中的曙光，好，下一集的 caption 就是曙光。 好，青铜器时代的一切就是这样告终。如果说对我而言，我最大的教训就有三个。第一就是环保。因为气候的变化可以影响粮食的生产，可以瞬间就将一切毁灭。即是好像说现在拿大为例，如果通货食物的通货膨胀太高的话，那些人就会抱怨政府不做事，那他可能要倒台。那如果第二就是贸易的重要。咁大家睇下，黑体帝国由于有呢个埃及同佢做贸易，所以佢能够勉强维持，以及国际间互相嘅联手，人类嘅文明先可以维持落去。黑体帝国能够苦苦支撑咁多年就咁解。大家睇下当日奥巴马为咗贪图诺贝尔和平奖呢个名，唔去帮佢打 ISIS， 结果就造成这个大量的难民涌去欧洲，间接做到右翼抬头。首先麦克尔几乎倒台，然后脱欧，继而到不停的恐怖袭击爆炸，再有特朗普上台，所有一切就是因为国际间不对弱者援手而造成。如果说第三个就是所谓大台的问题，大台是不可拆的。当你没有了个大台之后，即所谓没有了个中央行政系统之后，你是不断空转内耗，一有天灾你就顶不住。有天灾或者人祸，尤其是当你是抗击一些对外，要抗击一些恐怖分子等等嗰阵，你系必须要大家互相沟通，好似欧洲有欧盟或者世界有联合国。当佢有呢个组织之后，所有嘅一切平顺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世界大战系难咗发生，但因为大家唔会有咩三口六面坐低讲清楚。如果讲一个例现讲过去嘅例子嘅话，大家睇下明朝万历帝。他自己不上朝十几年，令到整个国家空转几十年，令到整个国家空转。之后到这个魏忠贤上来，就杀了可以令到他空转的人。即使后来崇祯皇帝出来了，想励精图治又好，什么心胸狭窄，别人怎样说他都好，他的社会已经面临崩解。一个浪冚埋来，大旱灾。再加瘟疫，基本上必唐大宗出来做到死，相信因为个社会的制度已经是完全崩溃，是那个 general system down 的过程。如果以近世而论，大家看看特尼斯，当他茉莉花革命，他推翻这个推翻这个独裁政府，他即刻组成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令到所有的几乎无缝交接，所以他们能够得到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而相对而言，大家看看香港的退联一旦发生之后，那晚年轻什么都不做，结果现在整个学运已经没办法再起。这班年轻就是等于他们得把口讲，大家是个松散的同盟，大家可以做很多事，结果是什么都不做，支持他那些人现在全部禁晒声。即是等于那班多利亚人，他们推翻了买石利人之后，但由于他们没有这样的知识，也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去run这个国家或者他们自己的城邦，所以最后一切都灰飞烟灭，令到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为时是大约有300年。咁呢个黑暗时代到由公元前1200年开始，慢慢 瓦解整个社会制度，一路到公元前900年终于结束，以文明亦都再现，成就翻一个叫做叫古风年代史称，有翻文字。咁下一集我哋就会讲文明嘅曙光嘅再现，曙光。多谢大家收听。